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今日有我李志坚同阿潘永祥主持嘅。潘永祥，咁 李志坚， 我哋倾啲咩话题咧？就系会同咧，即系因为今日新闻咧嘅头条咧都系讲紧啊，即系关于即系国泰即系三位空姐啦，咁啊涉嫌即系歧视即系非英语嘅乘客啦。咁啊事件就即系影响到即系即系大家去关注咧嗰个即系族内歧视嗰个问题啦。咁我先讲返少少嗰个即係呢一个事件嘅背景先啦。咁其实事源呢就係呢星期日嘅时间呢，咁就即係喺一班即係国泰呢，即係由四川成都呢飞往香港嘅班机上面呢，咁就有三名空姐呢就涉嫌啊，咁就私下呢，即係佢哋倾偈嘅时间呢，就被指啊取笑即係非英语嘅乘客呢，即係唔系好识即係嗰个无尖嗰个英文。咁即係有其他乘客呢就即係唔抵得咁樣啦，咁啊就將呢個即係錄咗佢哋音啦，咁然之後就覺得呢啲即係空姐即係嗰個服務態度有問題啦，咁所以跟住佢就其實喺嗰個乘客咧就已經同嗰個乘務長咧就即係當時已經投訴咗啦，咁事後咧佢呢個乘客仲喺呢個內地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又發文咧就即係去投訴啦，咁然之後佢又同時向埋咧即係國泰嘅航空公司正式投訴，咁事件咧就即係喺內地咧就嘅社交平台即係發文之後咧，咁其實內地好多媒體咧，即係社交平台嘅媒體啊，或者其他啲媒體咧，都作出一啲即係批評嘅，咁包括啊《北京日報》啊，即係澎湃新聞啊嘅社評啊，咁同埋即係《環球時報》嘅前總編輯胡錫進啊，都有去即係就住呢件事咧，就作出一啲即係評論嘅。咁事件就令到國泰嘅即係高層咧，即係或管理层咧就几度咧就即系四度啊，即系发呢一个即系致歉啦，咁同埋发声明啦，同埋致歉啦。咁最新就系其实今日国泰嘅行政总裁啦，咁啊林兆波就喺广州嘅活动咧嘅出席活动嘅时间咧，跟住佢就亲口就致歉啦，即系用普通话。咁啊，所以事件都令人关注到咧，其实即系就住一啲即系服务行业或者旅游业啊，佢哋即系去服务一啲非英语乘客，咁中间究竟嗰个服务态度应该点样做咧？系即系唔会话即系会歧视紧非英语嘅乘客咧？咁今日系我哋嗰个即系话题啦。咁所以听众对呢个话题有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咁啊，潘永祥，你点睇呢个事件？因为涉事嘅三名空姐咧，咁其实因为根据国泰嘅声明说法咧，就即系佢哋即系调查完之后咧，咁就作出一啲处分，咁啊三位空姐咧就即系被解雇嘅。 系啊，咁就嗱，一般嚟讲咧，即系我哋知道咧，有好多社交媒体咧都有啲咁嘅将一啲事情咧就会放上网啦咁样。咁一般嚟讲咧，我就同自己嘅态度就话咧，有阵时唔好完全相信呢啲咁嘅媒體，因為咧有陣時咧，我哋有一啲片段咧，有陣時咪未必知道全部嘅過程嘅。舉個例子，我有陣時都常常咧，不如搭地鐵啊，或者搭巴士咧，咁有啲人咧都會讓座俾老人家嘅。咁老人家話：哎呀，唔使啦，我下一個站我落啦咁樣。咁當然最終啊，嗰個後生仔都坐喺度啦。咁但如果你話拍咗啲咁嘅片段上網，就話：哎呀，呢個人前面有個老人家，佢都唔讓座，咁嘅時候真係水洗都唔清咁樣。咁但係今次呢個事件咧就較為特別啲就係咧，好短時間，即係佢哋嘅即係高層咧，又會作出調查，又幾次咁樣去即係致歉咁樣。咁總管嚟講，即係一般嚟講都有所保留啦，因為我哋唔喺現場啦。咁但係似乎如果佢又好短時間就做咗個調查，有個決定咁樣，咁唯有就話我哋一個合理嘅懷疑啦。咁但係當然都唔能夠作準嘅， 因為其實事件咧牽涉到咧香港同內地嘅關係啦，咁因為其實即係 早年咧，其實都有即係關於一啲族群矛盾啦。咁其實話即係究竟香港人同埋內地人之間嗰個關係點樣有矛盾啦？咁同埋即係而家講到呢個事件就係咧，其實之前平機會咧都係有一個即係種族歧視條例噶嘛。咁但係現行嘅條例咧，其實佢裏邊嘅定義咧就未係包括嗰個即係語言上高嘅歧視嘅。咁所以如果今次嗰個即係國泰空姐嗰個涉嫌咧，即係歧視呢個非英語嘅乘客咧，事件就似乎就係牽涉到個語言嗰個問題啦，咁但係暫時語言咧就未係喺嗰個即係種族歧視條例裏邊嘅，咁而平機會咧其實已經係向政府提交咗即係修例嘅一啲建議咧，咁啊包括其實係即係建議係有一個即係加入一個即係族內歧視嘅一啲定義咧，即係包括嚟緊即係如果係真係呢一個條例係成立嘅話，咁其實話嚟緊啊啲遊客啊、留學生啊，即係如果喺即係內地嚟嘅或者新來港嘅一啲移民啊，其實我哋都係唔可以咧，即係喺嗰個行為上啊或者語言上咧，可能係即係唔可以歧視佢哋咯。咁你又點睇咧？阿潘永祥，即係如果去修訂呢一個即係種族歧視條例， 係咁當然咧，睇佢修訂嘅嗰個準則或者一個詳細內容係點咧。咁就比如話，一般嚟講，如果話係咪真係歧視咧，好多時都要睇客觀嘅。嗱，比如我哋搭下飛機，咁我哋如果係一啲，比如由法國去德國咁樣，或者甚至可能去啲非洲國家咁樣，咁好多時候我哋都合理，即係覺得啊，如果我喺法國咁，有陣時好難期望一個空姐做服務員咁可以識曬全世界嘅語言噶嘛。咁所以如果佢一般嚟講啊，即係共通嘅一啲普遍嘅語言，比如話英語啊，或者本地嘅語言法語啊咁樣，或者一啲西班牙語，咁而你又唔識嘅，你嗰種語言又好特殊嘅，咁我要真係要明白你即係講乜嘢都好困難嘅。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啊，你要某種語言，我先真係能夠盡力或者盡心去服務到你嘅。咁呢個亦都我覺得亦都合理嘅。咁但係如果俾你一啲地方，比如喺香港咁樣，似乎你係廣東話啊、英語啊、普通話啊，咁都好合理嘅啫。咁如果你話要要求佢去一啲另外一種語言，你識我先服侍你嘅，服務你嘅，咁我覺得依個就真係會有一種種族歧視或者語言歧視嘅可能性喺度啦。 咁講喺歧視嘅問題咧，不如我哋請嘉賓同我哋傾下。咁我哋請嚟咧朱敏健平機會嘅主席，朱敏健你好， 朱敏健你好。 系啦，朱敏健其實話即係國泰空姐涉嫌咧，即係歧視非英語乘客嘅，即係呢個事件啦。咁其實即係即係我哋都關注到咧嗰個即係種族歧視嗰個問題啦。咁同埋如果以呢一個事件，當然我哋都唔方便去即係講裏邊嘅細節，因為我哋都唔知道裏面嘅細節啦。咁但係從嗰個事件而家即係報道上高所講咧，咁如果初步咁睇，其實係屬於即係好似呢一類咁樣。如果語言上嘅涉嫌歧視咧，係其實係屬於直接歧視，一定係間接歧視？因為我哋見即係呢個歧視條例有呢啲咁樣嘅定義，咁其實屬於邊一種類嘅？ 係冇錯。喺種族歧視條例入邊咧，佢都有講明乜嘢係直接歧視，乜嘢係間接歧視嘅。咁先講話語言啦。本來語言咧就並非一種喺種族歧視條例入邊咧係受到保護嘅特徵。咁但係咧好多時語言即係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講唔講到某一種語言咧，亦都真係好同佢嗰個背景有關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嗰個間接歧視嗰個精神咧，就係話如果嗰個服務提供者佢提出一個條件。就話你顧客咧必須要滿足到呢個條件咧，我先至可以提供某種服務。而如果佢開出呢個條件，雖然表面上係一視同仁，對所有嘅顧客都有同樣嘅要求，但係其實呢個條件咧本身係並不必要，亦都不合理嘅。咁嘅時候咧，對於一啲某一類嘅群體，佢個因為佢嘅背景而佢比較難，或者佢做唔到呢種條件，而因此佢。享用唔到個服務嘅話咧，而對佢本身構成不利咧，咁呢種行為開出呢個條件呢種行為咧，就有可能會構成一個間接歧視啦。 朱敏華，朱敏健啊，我想問咧，就嗱頭先講到即係就話有啲情況咧，佢某種族群佢先識某種語言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要去識某種語言，我先提供嘅，或者調翻轉嘅咁樣，咁就可能有個歧視啦。咁但係我想問咧，嗰個族群嘅數量咧，大多少咧，會唔會都係一個考慮咧？嗱，比如話有啲國家可能咧，有啲族群咧，即係可能即係佔一千幾百人嘅，好少嘅，或者即係少到可能零點幾個 percent。咁你好難期望咧，即係 服務提供者佢會識曬所有語言噶嘛。咁所以如果佢話啊，我係某幾種語言啊，好似譬如香港咁，我係英語啦、普通話啦、廣東話，甚至可能加咗一啲即係都要國際上多啲人講嘅，譬如西班牙話咁樣。咁如果你唔識依啲話咧，我就好難提供服務俾你啦。咁樣依算唔算有間接歧視咧？ 刚才我都有提到就是说数目本身我们是其实不重要的。 是。 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开出来这个条件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条件呢，在当时的情况话那当然主持人你说话我譬如真的有些语言呢是很罕有的，或者我真的去到西班牙的一些本地航空公司呢很难要求到一个西班牙的职员呢可能是通晓譬如普通话咁 讲。 咁呢个就係我哋从嗰个合理个角度去衡量件事会唔会带有间接歧视嗰个成分囉。即係唔係话睇个绝对嘅数目，唔係讲话一千人二千人。 而 话整个环境嚟讲开出呢个条件係究竟合唔合理呢，譬如话如果我哋话哎你讲唔到某种话我唔会提供服务俾你㗎。这个是不是合理呢，会不会说就算我讲不到我分不开地毡或者是毛毡，可不可以用其他动作，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办法去解决那个顾客的需要呢，即所以是看回整体的情况呢去决定他这个条件是合理抑或不合理，而从而呢也都再决定究竟他有没有歧视那个成分呢，那么要看回那个个案的实际的细节才可以作一个最后的判断。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讨论紧咧，即系旅游业咧，即系关于一啲种族歧视啊嘅一啲议题啦。咁啊，如果有兴趣想发表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先18723。咁啊，朱敏健，咁啊，其实评基会其实之前都有向政府提交，即系修订呢一个即系种族歧视条例啦。咁其实即系会想加入呢一个即系族内歧视嘅即系一啲即系定义啦。咁其实呢方面嗰个进度系点样？即系同政府而家倾紧。 其實我哋都講緊係2021年嘅時候，我哋完成咗嗰、那個立法個建議嘅報告嘅。咁我哋就提出咗一啲方向建議啦，主要就話我哋認為目前嗰、那個種族歧視條例咧，佢有一點係唔清晰嘅，就係話究竟歧視人嘅一方同被歧視嘅一方是否必須要係不同嘅種族先至會構成一個違法嘅行為咧？咁呢樣嘢咧？我哋覺得目前嗰個條例咧係冇講清楚，咁所以我哋希望咧，起碼喺呢方面可以作出一啲澄清式嘅修訂，或者甚至乎再具體啲，如果想深入嘅話，會唔會話就住居民來源地啊，或者其他嘅受保護特徵方面再去加強咧等等。咁目前嚟講咧，同政府包括律政司嘅同事啦，同埋內地及政制事務局的同事啦，咁我哋都係就住一啲細節問題咧，其實都傾咗好耐。咁但係因為如果佢寫到一個具體嘅條文嘅話咧，喺啲字眼方面咧，的而且確係比我哋想象中係複雜嘅。咁所以我哋目前都仲喺呢方面咧係喺度工作緊。咁希望可以政府咧能夠盡快俾到一個比較清晰嘅法案去俾立法會考慮啦。 咁朱敏健，因为其实刚才讲到即係嗰个特征方面呢，咁其实语言其实会唔会都包括喺嗰、那个即係族内歧视嗰、那个即係条例上高呢，因为其实我哋以前我哋细个啦，咁即係啲话啲内地人系阿灿咁样，咁系即係冇事㗎嘛，咁但係如果嚟緊如果族内歧视或者我哋去话啲外国人系鬼佬咁样，咁其实呢啲会唔会都构成即係歧视㗎呢，即係如果将来。 其实呢样嘢又唔系话唔需要修订㗎啦，譬如你话讲话外国人我哋叫鬼佬，或者某啲族裔嘅人我哋又俾一啲好似唔系几好嘅名称俾佢哋呢，其实呢样嘢以往评基会都有收过一啲咁嘅类似投诉嘅。咁依家嚟讲呢，主要就系话究竟语言本身系唔系一个喺种族歧视条例之下嘅受保护特征呢，呢、這个其实一直个考虑都认为系唔应该系嘅，因为一個人講咩語言呢，又未必一定會聯繫到佢究竟係乜嘢嘅族裔㗎嘛。譬如中國人都可以講英文㗎嘛，咁樣。咁所以單純從語言，你從一個抽離嘅角度去睇呢，佢係的而且確有理由係令到佢不成為一個受保護嘅特徵嘅。但係事實上又真係有好多情況，好多 很多國家都是單一語言的國家，咁變咗咧，佢能唔能夠講某種語言咧，又的確同佢嗰個族群咧個背景咧係有直接嘅關係喎。咁所以呢樣嘢都係比較複雜嘅，但係我哋覺得咧，為咗我哋目前處理族內歧視呢個目的咧，其實我哋唔需要牽涉到修改呢個受保護特徵去到咁仔細嘅程度。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話，可唔可以個法例能夠好清晰咁講明歧視人嘅一方與被歧視嘅一方，其實就算佢哋兩者係同一種族，嗰種行為只要係其他因素都符合呢個種族歧視條例咧，都應該係一種違法嘅行為。其實咁樣咧，可能已經係足夠噶啦。咁不過當然這個觀點咧，係目前嚟講係平機會我哋係推崇呢一種觀點啦。但係亦都有其他好多方面嘅考慮咧，係話會唔會可以定立得更加仔細啊等等。咁依家就會喺呢啲細節問題上咧，係大家都未真正達到一個共識，咁咪仲需要一啲時間去商討嘅。 嗯，朱文健啊，頭先你講話語言啦，咁其實如果即係一啲族群啊，或者甚至可能某啲類別人咧，除咗語言咧，仲有好多即係大家都有差異噶嘛。比如話高度啊，或者佢嗰個行路速度啊、體力啊，咁依啲點解都淨係講語言？依啲又會唔會都可能會考慮埋在內嘅咧？ 唔會，因為呢啲本身無論喺四條條例入面都並非一個受保護嘅特徵嘛。 嗯， 所以係受制於目前嗰個法例呢，我哋亦都係冇打算咁複雜，就話提出一啲咁多嘅以前未包括在內，依家又忽然間包括在內。我哋覺得呢，咁樣呢其實係會令到整個過程呢可能係唔會有進展都唔定，因為你討論得太複雜啦。其實我哋只覺得化繁為簡，最簡單就係話要處理族內歧視呢個問題，就用一個最清晰嘅條文，就係話歧視人與被歧視嘅人其實可以係同一個種族嘅，佢哋嘅行為呢都依然違法嘅。咁只要佢哋嘅行為本身係符合現有種族歧視條例入面嘅規限，就可以相應咁樣去用呢啲條例去處理啦。咁樣我哋覺得係最直接、最簡便嘅方式，亦都係最實際咧，係可以處理到我哋想去處理嘅問題。 咁啊，朱敏健其實話咧，講開即係話即係歧視族內嘅人或者係被歧視者一方啦。咁其實有啲位就係如果即係我都係去翻語言嗰度，如果係講笑咧，即係會唔會都係構成？因為嗱，好似性騷擾咁樣，其實有啲情況就係如果即係嗰個即係涉嫌歧視涉嫌騷擾人嘅一方咧，其實佢喺語言上高佢講一啲説話咧，如果係被騷擾嗰一方佢覺得有問題，其實佢都可以提出一個即係投訴噶嘛。咁如果喺族內歧視呢一度，咁呢度點樣去睇咧？ 其實呢個係牽涉到騷擾或者重傷嗰個定義嗰個範圍。咁樣咧，你話係唔係講笑咧？其實又唔影響到修例嘅，唔需要修例嘅，因為目前嚟講，乜嘢為之騷擾，乜嘢為之重傷，佢有法律上佢已經有本身一個定義喺度啦。咁至於佢講呢樣嘢個語氣或者佢個動機，原來係純粹講笑嘅，係無害嘅、無惡意嘅，呢、這個咧就必須要睇翻嗰個個案本身透露出嚟嗰個證據係指向邊方面啦。咁當然你話如果佢指向一個純粹無害嘅講笑嘅環境，咁可能佢最後咧係唔成立嘅。但呢個同法律嘅修改係冇關係嘅，呢、這個係在於嗰個對事實嗰個詮釋，所以係兩個完全係同依家個討論咧應該係分離出嚟嘅，係唔影響對於法例嗰個修訂。 好，咁啊，多谢阿朱敏健先。咁啊，朱敏健咧系平机会主席嘅。咁就其实如果讲紧而家个现行嘅几个即系歧视嘅条例咧，咁其实会包括即系嗰个雇佣啊、教育啊、即系货品提供啊，或者系处所管理啊相关嘅。咁啊，所以即系呢方面咧，即系要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同埋族内歧视系点咧？大家留意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到訪的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指出中俄關係保持高水平發展，各領域合作穩步推進，正是逐步實施已達成的協議，應該繼續利用好合作的優勢。米舒斯京轉達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問候，指習近平今年三月對俄羅斯的訪問開啟了俄中全面夥伴關係和戰略互動關係發展的新時代。近日取消器官捐贈登記出現不正常情況，港大醫學院院長劉澤星說，雖然目前未知道取消登記的原因，但是呼籲取消登記的市民再思考一下是否應該要幫助他人。劉澤星出席港大醫學院新課程簡介會的時候說，從醫生角度，有些病不能夠單靠藥物和醫術治好，醫生有時亦都無能為力，因此器官捐贈十分重要，希望公眾明白有患者需要透過器官移植維持生命，鼓勵大家要有互助精神。被問到在海外招聘醫學人才會否對本地醫科生造成影響，他說本地醫科生無需擔心會增加就業競爭，因為本地人手不足才會招聘海外醫生，如果問題舒緩，相信相關措施亦都會放緩，醫管局亦都承諾會優先招聘本地醫科生。一名患有亞氏保加症的24歲男子五年前涉嫌受友人所託，代為管有一批手槍和子彈等的武器，經審訊之後，昨日陪審團裁定一項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罪成，今日被判囚九年九個月。男被告案發時20歲，被控2018年底在紅磡黃埔花園一個單位內無牌管有一批槍械和彈藥，包括兩支自動上膛手槍、三個滅聲器和近900發彈藥。被告辯稱自己完全相信有人，涉案物品只是合法道具和裝飾子彈。陪審團昨日以大比數5-2裁定被告管有其中12盒子彈，即是不少於424粒子彈罪成。暫委法官尤德康說，子彈數量不少，被告擔任運送者和儲存者的角色，子彈放置的位置沒有上鎖，落入不法之徒手中的風險極大。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據報將會在當地星期三宣布參加出年總統大選，尋求與前總統特朗普競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德桑蒂斯的團隊證實，德桑蒂斯將會在與 Twitter 行政總裁馬斯克的網上直播討論之中宣布有關決定，並且會向聯邦選舉委員會提交參選文件。44歲的德桑蒂斯被視為共和黨黨內新星，去年11月輕鬆連任佛州州長，被視為是特朗普要面對的最大挑戰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有几阵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宝宁路回旋处去坑口道方向近影业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咁而家主要就影响到影业路啦，龙尾系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重复一次啦，就系宝宁路回旋处去坑口道方向，跟住影业路有交通意外。 而家龙尾咧，主要就系影业路嗰边塞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长沙环境处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大全街。就系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长沙环境处有坏车，龙尾而家塞到去西九龙走廊近大全街。路面情况。应该是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都有些车龙了，排到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反方向了太子道东去观塘，跟住御港湾呢一段咧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咧车多繁忙，龙尾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咧稍为多车一啲。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兆麟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门居，反方向屯门公路出去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南地石矿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Ada， 你睇下，我一听开心日报啊，屋企光鱼啊，即刻几开心啊！ 你又唔系鱼，你点知佢开心啊？ 你又唔系我，你点知我唔知道我屋企光鱼开心啊？ 咁你条咩鱼嚟啊？ 木鱼。 吓！ 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陪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同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但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原来这几年他付出了很多，比我曾经以为的还要多很多。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这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我哋繼續咧係討論緊咧，即係國泰即係幾名空姐咧，咁啊涉嫌啊，即係歧視非英語乘客嘅話題嘅。咁啊，咁我哋有聽眾咧都想發表意見啊。我哋聽黃女士嘅電話。黃女士你好， 誒，黃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係你有咩意見呢？黃女士， 我覺得咧，佢哋呢三個香小姐啦，空中小姐啦，因為歧視我哋國內嚇國內同胞。我哋香港政府咧，使咗咁多钱宣传，叫人哋叫我哋国内同胞嚟香港旅游使消费。咁你呢度话讲客，咁啊人哋唔识讲英文，你又笑人哋，又人哋佢话讲啲话唔系人话。咁你真系呢讲客啦，真系明真系好明显啦、啊，佢哋真系不近人情咯，唔合道理。即系佢哋系依恋呢个殖民地个时候， 咁啊，而家我哋几廿岁唔识讲，我啊几廿岁，如果坐飞机唔识讲英文，咁啊咪死啊，俾人哋歧视系嘛？咁啊，依个而家希望咧，朱敏健咧要睇自己就真系要积极咯。咁啊，唔好歧视我哋国内同胞。而家我哋国内同胞好叻，好有钱噶。 好，咁啊，多谢阿黄女士嘅电话。咁啊，黄女士啊，认为即系旅游业啊，包括即系航空公司嘅即系服务人员咧，应该系要尊重即系唔同即系国籍啊、唔同种族嘅乘客啦。咁就亦都希望即系平机会啊，因为佢哋都系即係提出一個修例啦，希望今個立法年度能夠可以即係修改呢、這個即係種族歧視嘅條例，咁啊加入呢一個禁止族內歧視嘅。咁啊，我哋再聽另一位聽眾嘅電話。咁啊，如果聽眾咧有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聽張先生，張生你好， 係你好，主持人， 係你有咩意見啊，張生？ 就表達下國泰呢個事件咧，其實有錢人冇錢人都應該去尊重人哋，呢个啱嘅，唔系话有钱唔好歧视人哋，人哋好有钱嘅，唔系咁嘅意思嘅，系咪？正如头先讲，咁国泰呢件事咧，我觉得国泰处理得唔啱啊！就凭一个录音，而且仲系唔系即时嘅，即隔一段时段嘅，完全都冇，我睇唔到佢有一个调查时间嘅，就咁匆匆忙忙就咁啦，咁任何人都有人都可以去评论一啲嘢，佢只要唔系当面去冒犯或者当面去表达，咁我讲嘅嘢我都唔敢边样样系冒犯咗人哋噶，系咪？即系你只要系唔系去当面冒犯，系咪？咁国泰而家咁匆匆忙忙就做出咁嘅决定，我明白佢要争取啲航线啊。咁提高服務都係啱嘅，但係對員工咧，你應該俾啲機會佢解釋，俾啲機會佢改正，同埋將公司嘅制度再執一下咁噶嘛，唔係一開始就炒人啦，咁大快人心啦。 好，咁多謝阿張生嘅電話嚇，多謝張先生嚇，多謝佢嘅意見啦。咁其實阿張生提到就係話咧，其實喺即係當然係要即係我哋係喺服務上高要即係尊重唔同即係嘅即係族群嘅乘客啦，嘅即係顧客啦。咁但係即係佢就認為即係國泰喺嗰個處理呢個事件上高咧，都需要顧及下即係嗰個即係員工方面嗰個回應嘅，咁即係話喺調查上高係咪都可以即係有一個做法咧？咁其實根據國泰嘅聲明啊，咁其實佢哋就講緊就係話，其實佢哋就聲明就話咧，國泰就已經航空就完成咗呢一個事件嘅調查噶啦。咁啊，同埋根據佢哋公司嘅規章制度咧，就對三位涉事嘅即係空中服務員咧，就係予以即係解雇嘅。咁而國泰其實喺聲明上高就講咧，其實對於個別員工啊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同埋呢個制度同埋道德嘅準則行為咧，咁其實即係公司係秉持一個零容忍嘅態度嘅。咁啊，所以頭先阿潘永祥都提到啊，即係你都會有個意見，咦？咁其實喺個事件上高係咪都可以即係有一個進一步調查，然之後先睇下究竟嗰件事點樣去處理、去處分？即係如果即係有違規嘅，係咪先處分咧？你點睇啊？ 通常我都負責一啲調查嘅，即係比如紀律處分嗰啲。咁通常我哋都會，當然當時好多時候我哋都要接見啦。咁同埋都分兩部分，第一個就事實嘅陳述，即係話究竟當時個情狀況啊，或者當時嗰啲片段好，或者投訴嘅一啲資料啊，咁就嗰個事實嘅陳述係咪正確先？如果唔正確，其實當時係乜嘢呢？咁樣。好啦，當我哋確立咗一啲事實，即係話大家都冇爭辯嚇，好多時都冇爭辯嘅情況之下，咁建基於啲事實嘅時候，究竟嗰、那個即係紀律處分去到邊個階段咧？即係邊個層次咧？即係話，既然我哋已經接受咗呢個事實係咁嘅的話，咁亦都有唔同嘅層次。咁而有啲情況就話咧，當我做咗決定啦，做一個處分嘅時候，咁緊呢個處分有冇一個上訴咧？咁啊，呢個上訴包括呢、這個懲罰。个程度系咪即系恰当咧？系咪太严厉咧？或者太宽松咧？咁样咁，当然有啲情况就系有得上诉嘅，有啲就冇嘅。咁所以俾我哋又唔知道个睇呢个即系比如话佢当调查嗰时，即系同个员工究竟嗰个事实嘅状况有冇争拗咧？系咪即系大家都已经冇争拗而做嗰个裁决嗰时候，究竟个员工有冇个上诉机制咧？咁样吓。 咁有啲報道嘅指，其實事件咧，即係喺工會嘅角度嚇，咁即係都會即係有個即係關心，究竟即係國泰嘅航空嘅員工會唔會都有個士氣問題咧？咁我哋等陣翻嚟休息一陣，可以再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今日继续讲英文嘅节奏。英文嘅节奏，我哋上次讲咗啦。我哋首先要揾到一个句子里面嘅意思上重要嘅字。我哋上一集讲到个例子咧，就系 I'd like to have a coffee, please. I'd like to have a coffee, please. 重音 like and coffee。其他唔重要嘅音节，我越轻越好。同埋咧，我系唔会占咗呢个句子嘅一啲重拍嘅。点样重拍呢？听住小叔拍手你听，一拍两拍。OK， 呢两个重拍咧，我系会将头先个重音音节放咗佢落去。譬如我。Like call, like call。而之前嗰啲 I would 啦 ，to have 啊呢啲咧，我就当佢唔重要咧，系唔会影响到呢个重拍嗰个时间。讲得有少少复杂，俾个示范大家。譬如我讲 like call, like call, I would like to have a call with you。听住 ，I would like to have a call with you。我想咧同你讲一讲个电话。咁我重音亦都系 like 同 call 啦。Okay, I'd like to have a call with you. I'd like to have a call with you. 同埋 I'd like to have a coffee, please. 个节奏系一模一样嘅，虽然佢个音节个数量系唔同，都系啦。Like call, like call 呢两个音节喺拍手嗰下系落去嘅，而其他咧我 sprinkle in all the unimportant syllables， 抌晒啲唔紧要嘅音节落去咧，我就会讲到咧 like call, like。Call. I'd like to have a call, please. I'd like to have a call with you. I'd like to have a coffee, please. 虽然个 vowel 系啲唔同嘅，不过冇所谓啦。I'd like to have a coffee, please. OK， 有少少难嘅，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俾多少少示范嘅例子大家。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一八七二三一一。咁啊，依家我哋系倾紧咧，即系国泰即系。空姐即係涉嫌歧視非英語乘客嘅議題啦，因為事件咧就個關注點咧就包括即係族內歧視嘅呢個關注點啦。咁另外就係有啲聽眾頭先都會同我哋傾就話，佢哋都關注到，咦國泰航空即係資方喺即係紀律處分呢一個即係三位空姐嘅處理上高啊，係咪都有一啲嘅意見咧咁樣？咁所以聽眾如果對呢啲議題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咁頭先啊潘永祥我哋提到啦，其實即係工會其實都會有個。關注啦，即係話事件會唔會都係即係對於個員工嘅事業都會有影響啦？因為三位即係涉事嘅空姐就係即係個紀律處分就係被解僱啦。 嗯，的確係嘅，因為好多時咧，即係我哋都會即係有啲上訴機制啦，又或者即係如果即係嗰個判決係大到咧係即時即係解除嘅，即係解僱嘅咁嘅時候，即係變咗就有個擔心，就會唔會即係個員工即係。情形連上訴啊，或者我申辯嘅機會都冇咧咁樣。咁但我相信咁大嘅機構應該有一個較為即係穩健嘅一啲機制嘅。 好，咁我哋不如請下啲即係熟悉工會嘅嘉賓傾下啦。咁我哋請嚟咧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前主席關少華嘅。关少华你好， 关少华你好， 系 ，hello， 你好，叫 我 Becky 啊，系话 Becky 啊，咁系啦，其实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咧，即系因为之前你做工会嘅主席啦，咁其实即系你当年啊，究竟即系喺呢一类型嘅即系嘅事件上高咧，如果涉嫌啊，即系可能啲同事有情况啦，咁其实嗰个调查或者个惩处，其实个机制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介绍下，即系你以前即系做国泰嗰阵？ 通常我哋系会睇下件事件有几严重啦。咁然后一般嚟讲呢如果真係研究咗之后觉得真係有即係觉得係要有受处分啦，我哋都会有三个阶段嘅。首先呢就係、如果係轻微嘅呢就会受口头警告啦，咁然后跟住呢就如果係再严重啲嘅呢就会有书面警告啦， 咁然後一啲係真係非常之嚴重嘅事情咧，就係、是、會有一個即係 final warning 咯，即係分開 verbal warning、written warning、final warning 咯。咁即係睇事件嘅嚴重性啦嚇。咁咁所以係冇理由話係一啲事件就第一次就即刻要即炒咯。因為如果即炒嗰個原因係應該係好嚴重、好嚴重嘅事件啦，例如偷嘢啊、打人啊，即係差唔多殺人放火咁嚴重嘅事，先至會即炒咯。我覺得咁好似就今次嘅事件嚟講，咁我當然唔係好清楚exactly 發生咩事，係點樣發生，係究竟係當事人投訴啊？而家佢聽講好似係第三者錄咗音，然後投訴喎、哦。咁其實錄音其實係唔係正常嘅咧？其實有冇涉及一啲個人私隱啊？點解去錄音？錄音咗呢啲錄音係咪可以成為一啲證據咧？ 阿關少華，可能你個電話啲信號有少少即係斷斷續續咧，或者可能你要企定啲個位咁樣，可能會好啲。系啦，咁阿关少华，其实咧，不如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即系你做工会主席嘅期间咧，其实有冇啲例子啊？即系话如果即系头先你讲到啦，即系如果一般即系如果话嗰、那个即系雇员啊，即系涉嫌有啲违例啦，咁即系违反公司嘅一啲规章啦，咁其实个惩处就要睇情况啦，可能都有三级啦。咁其实你嘅接触其实最严重话会即时解雇，即系系啲咩个案咧？ 其实是很少即时解雇的咯，我是真是甚少个案是即时解雇咯。即时解雇那些是很严重的，或者涉及偷窃啊、伤人啊、打交啊，即是真的是一些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是即是简直是即是十恶不赦咁样咯。 阿关 Sir， 因为我想问咧，即系其实一般嚟讲咧，呢啲。头先即系，比如话一啲服务态度唔好啊，即系但系又未至到闹人，即系我哋睇过有啲，比如话佢同啲乘客可能会有好过嘅闹嘅，咁但系有啲可能只不过态度唔好咁样，未至到去闹人，咁啊咁嘅情况之下，一般嚟讲系咪都好少会解雇嘅？ 系啊，我头先咪讲咯，即系通常系会先嚟个口头警告，跟住先至会升级，如果再严重啲啊，会书面警告。然后先 final warning 咯，即系其实官府都有三限啦。咁如果喺调查清楚之后，公司系应该要衡量嗰个严重性咯。咁其实不过今次事件佢话即听讲系涉及歧视啦。咁但系我个人就唔觉得咧系有即系如果真系歧视嘅话咧，系唔应该啦吓。但是我是相信啲 crew 咧係好專業嘅，受過訓練，係唔會刻意去歧視某個角色咯。 咁收音機旁邊 嘅，大家唔 understanding 啫嘛，聽得唔清楚啊，或者唔理解啊，咁樣樣，或者係即係覺得好笑咁樣，或者就算覺得係好笑，都係未必係嘲笑噶嘛。 好，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对即系国泰即系呢个空中服务员咧涉嫌歧视英语乘客嘅议题有兴趣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啦。咁啊，关少华，咁其实咧，照你嘅理解，其实咧，即系或者而家国泰嗰个航空咧，啲即系空中服务员咧个士气咧，即系有冇受影响咧？即系就你嘅了解。 我相信嗰个士气一定会受影响，因为如果呢个事件是因为一时无心之失，又或者是一个一场误会，或者因为是在啲 crew 喺个 pantry 嗰度闲谈，喺 galley 里边闲谈嘅时候，大家喺讲笑咁样样讲笑，系冇嘲笑成分，亦都唔系当事人佢系有发生嘅事件，咁即系如果我谂相信大家都会好。即係好驚訝，點解咁就會摸份工咧？咁可能會即係令到其他人咧都會人心惶惶咯。咁可能大家都會，哎呀，以後講嘢要小心啲啦。 系咁啊，阿 Becky， 咁其实咧，因为而家事件咧，因为之前嘅即系我哋睇翻啲报道啦，都会讲咧，其实事件就牵涉到即系香港同内地嘅关系，甚至乎嗰、那个即系香港嗰个旅游业嘅形象嘅。咁其实你睇，其实话如果即系空中服务员，其实佢哋即系当然佢哋而家都系私，即系睇报道都系私下佢哋倾偈去笑啦，即系可能系取笑乘客啦。咁但系呢啲咁嘅行为，其实即系咪都会有机会对香港个旅游形象有影响咧？今次事件？ 因为佢哋私下倾偈咧，其实点解所以系有好多人听起上嚟可能唔同噶嘛？同一句说话，有人可能听到咁，嚟啲人可能听到系唔同嘅谂法噶嘛？咁譬如好似即系我哋有时讲话讲得唔正咧，大家都听过呢个笑话噶啦。水饺小姐水饺一晚一碗多少钱啊？水饺一碗多少钱？我聽錯咗，我可能會覺得好 offended 嘅、哦。如果有乘客咁樣問我哋，係咪？譬如咁，即係大家有可能係誤會噶嘛啲嘢。咁所以如果因為咁樣而我份工咧，咁我覺得扯得太遠啦。即係同講到成香港同內地嘅關係，我覺得咧，即係將件事件咧係就即係扯得太遠咯。咁即係。冇咁嘅必要咯，我自己个人觉得吓。 好，咁啊，多谢阿关少华嘅电话。咁啊，关少华咧就系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嘅前主席嘅。咁啊，潘永祥，不如我哋听下，即系听众有意见。咁我哋先接听下刘先生嘅电话。刘生你好， 系刘生你好， 系你好啊，阿潘永祥。 系啦，咁啊，有咩意见咧，刘生你？ 系我听完之后咧，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前嘅工会主席咧。佢講嘅嘢咧，我覺得喺呢件成件事裏面咧，我覺得一啲都唔似係一個行內人啦、啊。咁人哋你，我覺得你哋咧都已經係成日想問佢究竟應該係點，應該係點。其實應唔應該要訪問翻一個咧係國泰而家現在在職，佢哋呢件事講係點樣去處理，等我哋解釋係咪好過一個咁嘅人喺度。 收到啊，劉生。咁你對於事件有咩睇法咧？有咩意見咧？ 嗱，我覺得咧，而家我哋任何人一個人喺一個電台度咧講咧，你用呢個大氣電波咧，去講一啲咁點樣講咧咁技術性嘅嘢，係嘅，我同意嘅。呢、這個咁樣咁倉促就話解決就炒咗佢啦咁樣。咁我覺得係即係似乎咧係違反咗我哋香港一貫嘅嗰啲勞工法例啊，甚至乎係我哋上法庭啊，咁即係無罪定論啊，咁多樣嘢都唔啱我哋嘅。一半嘅嗰、那個我哋嘅文化啦，我哋可以咁樣講咧。 好，咁啊，收到阿劉生嘅意見啦，多謝阿劉先生嘅電話，多謝佢嘅意見嚇。咁我哋聽多位聽眾，阿李小姐嘅，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你好。 你好啊，兩位主持人。 係，李小姐，你有咩意見呢？ 係啊，即係我又覺得咧，就係話我自己嚟，以我自己嚟講啦，如果我中意一個地方旅行，又搭飛機，當然係懷住一個好開心嘅心情啦，係咪？咁我。咁样当然唔好话我哋， 李小姐你要企一定定地， 好希望得到好嘅服务啊嘛，系咪？咁但系话如果你话。 好咁啊，多谢李小姐嘅意见啊，咁啊，李小姐嘅电话多谢晒啊，咁啊，佢就讲到话，即系其实就即系需要注意下嗰个服务嘅质素啦。咁头先听到，其实有啲听众都会觉得啊，国泰喺事件上高对于嗰、那个即系涉事嘅空姐嘅处分咧，似乎都有啲商榷嘅地方啦。咁同埋即系事件，即系前工会主席就会认为啊，事件系咪真系牵涉到真系去到个香港旅游形象受影响咧？咁所以呢一方面其实都系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見同睇法啦，咁但係即係其實睇翻件事件都係需要注意翻啊，究竟而家即係服務業點樣可以好好地對待唔同嘅族群？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宝宁路回旋处去坑口道方向近影业路嘅意外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主要影响到啦影业路咯，龙尾排到近银线湾道回旋处。 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长沙环警署的坏车仲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埃华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亦都是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洪天路。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咁啊，潘永祥，咁我哋呢一节咧就转个话题啦。咁啊，我哋就会倾下咧呢一个即系器官捐赠嘅问题嘅。咁因为个事源咧就系、是、其实就睇翻啲报道啦，有啲数字咧就系咧即系由旧年十二月啊，去到今年即系四月啦。咁嗰个器官捐赠嗰、那个即系取消嘅数字咧，就一个即系唔系几寻常嘅一个即系升幅。咁即係話嗱，去到講緊短短呢五個月咧，就有成一即係嗰個數字啊，即係去到有2880個咧就取消登記。咁啊呢一個數字咧，即係比起即係五個月之前啊，其實嗰個數字有一個 7.7 倍嘅升幅。咁所以就即係好唔尋常嘅升幅啦。咁所以就令即係個社會好關注啦。咁其實有啲關注即係器官捐贈嘅團體咧，就即係。都會講咧，就係話啊，咁其實點解咧咁樣？但係因為暫時政府就冇一個即係統計啦，咁究竟點解啲人會取消登記啦？咁即係啲關注團體咧就估啦啊，會唔會係有人惡作劇啊？因為即係你而家自己可能上網去登記個器官捐贈，咁取消都係可以即係上網，即係都係按鈕撳個掣就取消咁樣登記，咁就可以咁樣啦。咁另一個原因可能係移民熱潮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即係可能性，就因為咧，其實而家就即係香港同埋內地咧，都係即係傾緊一個器官捐贈嗰個互換機制嘅。咁有啲關注團體就估啦，會唔會係有啲市民係唔信任呢個機制啊？咁但係呢個機制其實都未有即係詳細去講住啦。所以我哋等一下，希望同啲嘉賓傾一傾，究竟呢一個即係器官捐贈嗰個互助機制會點樣做啦？咁樣咁啊，潘永祥，你點睇呢個話題咧？即係講緊即係器官捐贈嗰個登記即係取消好多取消嘅情況。 嗱，即係都有一個疑問嘅，因為咧，我身邊咧都識到好多人咧都有捐贈器官嘅。咁一般嚟講咧，佢哋即係有參與呢個捐贈器官咧，佢除咗自己去捐贈咧，佢仲會說服身邊嘅朋友啊，同埋屋企人嘅。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咧，如果已經係參與咗咧，佢就好少話會取消嘅。咁當然啦，個別嘅原因，即係最常見咯，我都知道就係咧，即係可能佢。以前佢捐贈嘅時候咧，就唔俾佢屋企人、親人知道。咁收尾咧，佢親人知道之後咧，就碎佢，跟住話啊，你唔好啦咁樣。咁但係呢啲都係佔好少、好少嘅數目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突然間即係一個人又無端端即係喺依，尤其是喺過往幾個月，突然間嗰個取消咗捐贈嗰個器官咁多咧。咁我覺得即係都係要關注，究竟係發生咩原因咧？咁樣嚇。 咁其實講開即係器官捐贈呢個即係議題啦。咁聽眾如果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啊，講翻啲數字啦。咁睇翻啲數字咧，其實而家喺香港啊，即係各種即係各類器官啦，嗰個捐贈同埋輪候嗰個即係情況會係點樣咧？咁如果睇翻即係嗰個即係器官嘅類別咧，其實而家就有如果以腎臟咧，即係等緊即係腎臟移植嘅。即係病人比較多嘅，因為講緊咧，即係個數字都講緊成2400多人咧，係等候緊咧，即係接受呢一個即係腎臟嘅即係捐贈同埋移植啦。咁 第二位咧就會係眼角膜嘅，咁都有即係370多人咧就等緊嘅咁樣。咁如果講翻個腎臟嚇，其實而家係頭先我哋提個數字就係2400多人等緊嗰個捐贈啦。咁而嗰個講緊佢哋真係有移植嗰、那個。宗數咧，咁其實睇數字都係18宗嘅啫。咁你2400多人即係等緊個腎臟器官，咁啊得18宗就做到嘅啫，一年咁樣。咁所以其實個數字其實真係有好多腎臟嘅病人係等緊，即係換腎啦。咁其次頭先我哋講就係眼角膜啦。咁啊第三位就會係即係心臟啦，即係等緊換心臟嘅人就又都有80個咁樣啦。咁啊，所以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啊嗰、那個器官捐贈嗰個取消，點解都會值得關注咧？就係、是、啊，有啲人都會擔心啦。咦，話少咗人即係有意向去捐贈，咁會唔會即係都影響到即係輪候緊同埋等候緊即係器官即係移植嘅病人咧？咁樣 係咁，當然啦，依、這個就雖然係擔心，但係都其實最終咧，因為喺而家嘅機制咧，如果嗰、那個捐贈者過身咧，係的確最終咧都由嗰個家人咧做一個決定嘅，即係無論佢係咪有捐贈嘅意向啊咁咯。咁所以最終都係有一個通過，比如一個教育啊，希望多啲人社會即係接受捐贈，尤其是佢親人過身嘅捐贈咁啦。咁呢個都係重要。咁當然啦，如果係多啲捐贈者去表達咗意願，咁佢家人咧就一般嚟講都會尊重即係親人嘅意願啦咁樣。咁但並不代表咧，即係話佢冇登記，就最終個家人咧就唔會接受捐贈嘅嚇。 咁有啲意見就話啊，嗰、那個即係器官捐贈嗰個登記嗰個系統係咪都需要有啲即係改動咧，或者係去完善咧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焦點之一啦。咁另外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嗰、那個即係香港同內地器官嗰個捐贈同埋移植嗰個互助機制啦。咁其實點解會有呢、這、一個即係？說法咧，咁睇翻啲背景咧，其實即係根據醫衞局嘅數據咧，其實舊年嚇咁啊，內地咧係講緊佢捐出咗咧超過咧17000個即係器官嘅，咁所以其實話即係就似乎係有一個可能就係、是、咦香港呢邊係咪有機會會接收到內地即係如果近我哋香港嘅，即係如果嗰個地理位置嗰個車程或者嗰個運送嘅時間唔係咁長嘅，係咪都可以接收內地嘅器官，等到即係香港有一啲等緊換器官嘅病人可以即係有機會可以即係攞到呢啲器官移植咧，咁所以都係一個即係背景啦。咁不如咧，我哋就先咧即係請嚟咧即係專家同我哋傾究竟呢一個即係話題啦，好嘛？咁我哋先請嚟咧陳志仁，係佢係港大臨床醫學學院教授同埋肝臟移植科嘅主管。你好啊，陳志仁， 陳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兩位主持人。 系啦，其實咧，我哋都想即係今日傾緊呢一個即係器官捐贈咧，嗰個即係從嗰個即係取消登記嘅情況啦，睇翻嗰個即係而家講緊嗰個器官移植啦，或者捐贈呢一個互助機制，即係香港同內地方面啦。其實即係睇資料就係、是、即係你哋即上個禮拜其實都去咗內地，係咪都了解過即係相關嘅情況咧？ 其實上個禮拜啱啱週末咧，我哋就係去咗廣東省一個大數據中心嘅一個中央。在內地一個中央器官移植統籌 的中心來的，咁啊參觀了他們的設施啦，同埋咧同佢哋咧作出一個所謂的學術和意見交流。咁啊大家即係呢幾日都個報道都講緊嘅啦，就係所謂呢個將來內地一個叫所謂的器官叫做或者叫做大家協助的機制。咁其實個原意咧都係中央政府咧希望咧繼續支持咧。呢、這個香港嘅器官捐贈，咁要知道咧，過去自從疫情之後，尤其是今年咧，嗰、那個遺體器官捐贈喺香港個數字咧係極之低嘅，咁差唔多我都可以用咧呢、這個叫做形容係慘不忍睹嘅數字咧去形容呢個捐贈嗰個數目。咁有見及此，咁呢一個我哋而家傾緊呢個協商呢個渠道咧，我哋就希望咧就多一個渠道咧係。多一啲遺體嘅器官可以幫助得到咧，我哋喺輪候名冊上高咧嘅病人嘅。咁頭先你都提到啦，咁一年大概內地咧有17000宗嘅器官捐贈，咁其實咧仲有1100宗嘅器官捐贈咧，係因為配對唔到咧而係冇用到呢個器官嘅。咁正正而家呢個機制咧，我哋就講緊呢叫第二層嘅器官，就係話呢1100宗嘅器官裏邊，包括呢個肝臟、腎臟、心臟同埋肺部。肺臟咧就係話到時咧，佢哋會知會我哋香港呢一邊嘅。咁跟住咧，我哋就睇下我哋輪候名冊上高 的病人适不适合配对这个器官，咁如果係適合配對呢個器官嘅話咧，咁我哋先至作出咧呢、這個計劃咧，係運送呢個器官落嚟香港咧，係移植咧去俾我哋嘅病人嘅。 咁陳志仁，因為其實咧即係有啲報道都話，即係有啲市民可能都好關注，咦？咁究竟即係嗰個即係器官，即係呢一個即係捐贈或者移植呢個互助嘅系統啦。咁其實究竟嗰、那個即係香港呢邊咧，我哋嗰、那個即係系統嗰、那個即係計分咧，同即係內地嗰個計法有冇啲咩即係相同定係唔相同？即係點樣去做咧？即係個編配機制。 咁首先咧，內地嗰邊咧，同香港唔同嘅地方咧，第一咧最大分別咧，就是、因為佢地大物博。咁呢個中央系統咧，其實係收集曬所有內地超過差唔多30,000間醫院咧，所有有機會嘅器官捐贈出嚟啊，同埋之後個器官捐咗去邊間醫院做呢個移植手術，所有呢啲資料咧都係輸入曬呢個數據庫度嘅。咁你可想而知咧，個數據量係極之龐大。咁佢哋咧亦都係利用呢個超級電腦咧，係去處理呢個數據。咁最唔同嘅地方咧，佢哋一定要睇嗰個器官喺邊個地方、邊個省市出現，然之後咧就配對翻咧去另外一間醫院嘅。咁但係相對香港咧就簡單得多，因為地方細咧，我哋醫管局咧就統籌曬所有呢個器官捐贈。咁而相同嘅地方咧，我只可以話從呢個肝臟移植嗰個出發嚟睇咧，其實大家選擇嗰個肝臟嗰個適唔適合個肝臟移植咧，其實都好相似嘅。咁我哋基本上咧，國際上咧都一套客觀、好科學化嘅數據咧，去釐定呢個器官咧係適唔適合呢個選用嘅。 阿陳教授啊，我想問咧，嗱，因為而家協助嘅機制咧，咁當然有可能就係香港器官就翻去內地啦，亦都可能有內地器官就可能捐贈過嚟香港啦。咁但係我哋一般嘅感覺就係香港咧，其實器官咧根本個捐贈咧根本都不足夠嘅。咁即係話喺你預期咧，即係喺呢個協助嘅機制之下咧，一般嚟講，即係我哋啲器官有剩而可以捐出俾內地咧，其實呢個機會係咪相對嚟講係好細嘅？ 其實咧，頭先我都講到咧，這個計劃咧嘅原意咧，其實係國家希望支持我哋咧香港呢個器官移植嘅。咁所以咧，其實大部分嘅個當日咧個討論咧，都係講緊呢個南下嘅嗰個安排嘅。咁但係當然咧，這個協作計劃咧，其實咧都係雙方嘅。咁即係話咧，萬一如果即係香港係有即係有一個器官配對唔到咧，咁亦都有機會咧，我哋係會知會內地，咁睇下佢哋會唔會有病人咧係用得到嘅。咁但係呢個咧，實際上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其實咧，香港嗰個器官捐贈率已經咁低，咁同埋咧個輪候名冊咧一路咧都係有好多病人喺度等緊嘅。譬如話呢個腎臟，你知道個輪候名冊有2000多個病人，咁所以你話真係所謂配對唔到而要嗰個器官係多咗出嚟去知會內地，我覺得個實際上運作起上嚟咧個機會咧係相對係低嘅。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咁依家我哋系倾紧咧器官捐赠同埋移植嘅一个互助嘅即系计划嘅。咁啊，有兴趣发表意见嘅听众咧，欢迎打嚟我哋线18723啦。咁啊，陈志仁，其实咧讲紧其实即系据我哋所了解咧，其实喺欧洲都有呢一啲即系跨境嘅一啲即系器官捐赠嘅即系一啲互助嘅一啲即系机制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即系香港同内地呢边嗰个即系做法，同欧洲方面有冇啲咩又？即係啲異同嘅地方，有冇即係相同或者唔同嘅地方咧？ 其實咧，所謂呢個互助機制咧，已經咧唔係喺世界上嘅層面嚟講咧，唔係啲咩新鮮事噶啦。喺歐洲嚟講咧，譬如咁，其實咧喺歐洲歐盟多個國家咧，佢哋都有一個咧呢啲咁嘅機制嘅。尤其是咧，對於一班危急嘅病人咧，咁即係話咧，佢會嗰個醫院咧係會通知呢、這個歐洲呢個器官移植中心咧，就係、是、話一個極之危急嘅病人，當有一個器官出現嘅時候。譬如話佢喺第二個國家嘅，咁佢有機會咧，亦都係去運送到另外一個國家嘅。最近我哋去咗呢個荷蘭一個開一個叫做國際嘅移植嘅會議，正正咧就係、是、我哋當日咧有一個喺荷蘭有一個病人極需要，因為危急嘅情況極需要咧呢個肝臟移植。咁咁啱咧比利時咧就有一個肝臟出現，咁嗰晚咧即刻咧就得到批准咧，咁喺俾個器官咧就由比利時咧。就運送到去呢個荷蘭嘅鹿特丹就進行呢個移植手術，咁所以咧呢、這個所謂互助機制其實咧，全世界好多其他國家咧都已經咧係即係已經係有呢樣嘢運作緊嘅啦。 啊，陳志仁啊，我都想問你嗱，因為我哋香港相對係細啊，咁好多時咧捐贈者咧，即係家人捐贈咗啲器官咧，咁我哋大家都知係邊個嘅。 咁所以受助嗰个咧就康复好之后啦，或者有啲家人咧都会感谢，即系去其他家人嗰度感谢佢哋啦。咁我想问咧，如果喺内地嗰个机制，将来我哋知唔知道，比如话嗰个捐赠者系边个？咁我哋可唔可以做翻相类似嘅行为，即系去感谢对方嘅咧？ 嗱，其实呢样嘢系我谂呢个系个错觉嚟噶。其实一路咧器官捐赠嗰个原则，第一样嘢咧系一个无偿嘅原则。而呢一个无偿自愿嘅原则，而喺内地咧亦都系咧遵从呢个无偿自愿嘅原则嘅。至于喺香港一路以嚟咧，至少喺肝脏移植里边咧，我哋一路咧都唔会同一个病人讲咧嗰个 C 肝嗰个病人嘅身份嘅。所以其实一路以嚟咧，我哋都系遵守咗严格遵守咗咧嗰个病人接受咗肝脏移植咧，佢系唔知道咧捐赠者嘅身份，所以咧唔存在于咧话个病人家属咧之后咧去翻揾翻捐赠者咧嚟作出嗰个道谢，咁一路其实咧系冇呢样嘢，咁呢个系一个错觉，我哋一路系都唔会公开捐赠者嘅身份，呢样嘢就好清晰嘅。 哦，即系可能会唔会就系因为嗰啲系存活者捐赠嗰啲，我哋先会知咧。即係有啲可能，譬如話有兩個腎咁，可能捐一個出嚟啊。 你講緊嗰樣嘢咧，可能係呢個叫做叫做活體器官捐贈。咁但係呢樣嘢通常一般嚟講咧，都係家屬或者朋友係捐贈，因為咧活體捐贈咧有少少唔同，因為係一個一對一嘅安排嚟嘅，即係話捐贈者咧係純粹係捐俾嗰個病人，就並唔係話佢捐俾任何一個病人嘅。咁所以咧個分別有少少唔同，而亦都大部分咧捐贈者咧。活體捐贈者講緊咧係家人或者朋友，咁所以當然咧佢就會知道嗰個病人嘅身份。但係喺呢個遺體捐贈裏邊咧，一路咧我哋都係嚴格遵守咧，係唔會透露嗰個捐贈者嘅身份俾個病人，就是、因為我哋避免咧有一個所謂咧係嗰個病人家屬或者所謂一個叫做有償嘅安排出現嘅就係、是。 系啊，咁啊，陳志仁啊，咁啊，我哋想即係了解一下啦。因為如果講翻嗰個即係香港同內地嗰個器官捐贈同移植嗰個互助嗰個機制咧，咁其實因為睇翻即係如果係誒啲器官從個遺體嗰度咧移除之後咧，咁其實即係都有一個時限噶嘛。即係如果當我哋香港呢邊即係知道有一個內地嘅器官係可以即係用嚟去做移植嘅，咁其實由我哋知。去到佢運到落嚟香港嗰間醫院，其實都有應該都有個時限噶嘛。咁所以其實係咪都會有定某一個區域嘅醫院，其實我哋先會可以接收到佢嗰啲器官咧？ 嗱，我諗咧就一般嚟講咧，嗰個黃金時間，尤其是喺肝臟移植為例咧，最好咧就係6小時咧，就係嗰個器官咧就可以已經係移植到入去嗰個病人身上。咁即係話由嗰個器官離開嗰個捐贈者身體到嗰個器官。直入去嗰個病人身體上高咧，一般嚟講最好就喺6小時之內完成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計啦。如果6小時咧，咁你要計埋嗰個運送時間嘅話咧，初步咧如果實際嘅考慮咧，可應該咧都係最好最理想咧，都喺華南地區，甚至乎喺大灣區。咁但係當然咧都睇個別嘅情況啦，唔同器官咧嗰、那個所謂可以。嗰、那個所謂嘅缺血時間，即係話嗰個器官可以等幾耐咧，有少少唔同。譬如話腎臟咧，佢哋可以等到10至12小時，咁可能佢哋可以牽涉嗰個地域咧，又可以闊啲，即係話遠啲嘅地方咧，都有機會咧可以捐到嚟香港係接受得到嘅。 嗯，咁啊，阿陳志仁，其實頭先咧，我哋都提到咧，即係內地嗰、那個即係舊年有17000個器官可以即係捐出嚟咧。其實有冇話即係邊一類嘅器官其實係比較多啲？因為我哋睇啦，其實即係如果香港呢邊我哋比較即係多輪候嘅即係病人係腎臟啊、眼角膜啊咁嗰啲。咁其實如果係而家內地咧嗰啲器官係以邊一個類別比較多啲咧？ 嗱，其實咧一般嚟講咧，遺體捐贈者咧佢簽同意書咧，一般嚟講佢都講。當佢簽同意書咧，係捐贈曬佢身體咧，所以可用嘅器官嘅，咁咧就所以咧，每一個即係遺體捐贈者咧，佢係可以捐贈兩個腎、一個肝，或者一個心臟同埋兩邊肺嘅，咁亦都要好睇視乎佢除咗同意書之外，本身嘅器官嘅狀態咧，適唔適合捐贈，咁所以就要好睇嗰、那個呢、這個係一個純粹係嗰個從醫學上嗰個決定嗰個器官適唔適合捐贈，咁所以好難話邊個多啲，邊個少啲？因為純粹就係只不過係你一個人有兩個腎可以捐出嚟，咁所以觀感上捐腎嗰個數字咧就會高啲咁解。 咁同埋陳志仁，而家呢個機制會係幾時即係開始嘅咧？會即係如果真係做嘅話， 實際嗰個時間表我諗要交翻俾醫務衛生局嗰邊去公布或者決定。 好，咁啊，多谢陈志仁嘅电话先。咁啊，陈志仁咧系港大临床医学学院教授同埋肝脏移植科嘅主管。咁啊，潘永祥，咁其实话即系而家讲紧个器官嗰个捐赠嗰个互助机制，咁而家个说法应该都主要都系内地，即系佢嘅器官，即系南下啦，即系我哋香港嘅即系医院就诶会有机会接收内地嘅一啲即系遗体嘅器官啦，咁样 系。即係依個可能都係一個教育或者一個宣傳嘅問題啦。即係我都識得啲內地朋友咧，相對嚟講佢哋係接受捐贈器官嘅。咁至於我唔知會因為咁嘅緣故咧，即係反而咧，即係內地嘅人士咧，即係變咗去捐贈器官有陣時可能會多咗，可以有機會南下俾我哋香港用咁樣。 系啦，咁我哋等阵咧就会翻嚟倾下咧嗰个即系另一个话题，就讲紧房委会嘅资助房屋小组咧就收紧咗即系公屋富户嘅政策同埋嗰个扣分制嘅。咁听众可以打电话，如果有兴趣咧，18723乜倾下呢一个话题嘅。咁所以我哋等阵会倾下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潘永祥。咁啊，头先我哋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倾紧呢个器官。即係捐贈同移植嘅一個互助機制嘅議題啦。咁啊，聽眾有啲意見喎，咁我哋先接聽聽眾咧，阿韓先生嘅電話。韓生你好， 韓生你好， 係你好， 係你有咩意見呢？ 冇，我除咗三機嘅，你怕唔怕嗰、那個？ 如果係你可唔可以識啊？你可以照講，你可以照講，係 啊。我照講啊，得 OK。冇，我就覺得咧，因為我聽啲朋友依一輪咧就講關於呢啲事，咁我就自己又分析過，咁都有啲幾次。因为最主要是对这个机制呢是有些问题的。 嗯，有什么问题呢？ 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本身是要互信先啦，第一你去到捐赠的地方或者个受益去到哪里，那这个此其一，去到哪里要有个知情权先。那如果你是不知情就变了呢，就去到去是你，我们香港呢的人呢就是无私奉献嘅，当捐赠愿意受翻香港，但系调翻转，你上咗去国内嗰啲又点样咧？又唔知佢捐俾边个？ 韩生，因为而家睇嗰个机制，头先即系阿陈志仁去即系个说法就系咧，其实而家应该系即系啲我哋香港系接收即系内地咧即系捐赠嘅落嚟嘅器官咯。咁所以即系即系我哋而家传媒讲话，即系有啲关注 系大家互北上嗰个就互相噶嘛，系互相噶嘛，即系交流噶嘛。你又捐俾我，我又捐俾你嘛，即系最紧要吻合啦。就系呢样嘢啦，好似就系话去到边度。边个受益呢？唔知佢哋，我哋香港咧系无私噶嘛，即系系捐出嚟，但系调翻转可能上去上边有私噶喎，咁你点办咧？唔知道噶。 咁啊，除咗呢一个即系话嗰个知情权咧，其实即系阿韩生系仲有啲咩嘅即系关注点咧？即系就住呢个器官嘅即系捐赠嘅互助机制。 我觉得如果系呢个机制，嗱，我哋香港咧就系700万人啦，咁啊。受益是受翻700万内啊，真系如果冇嘅话，即系外求啊！你意思就系依个外求，调翻转我哋14亿人或者系或者更多或者相差14亿人，系咪先？我哋系咪其实好着数啊？ 嗯， 你谂下个机制就系、是，咦，会咁样嘅翻翻落嚟嘅？ 系啊，咁仲有系咁，头先就先你讲开话嗰个知情权嘅问题咧，因为其实头先阿陈志仁都即系澄清翻，因为一般即系器官捐赠咧，咁其实即系我哋系唔会知道边个捐赠者。 就依一个第一嗰、那个你个嗰、那个叫做咩个系嗰、那个监察系统唔知，第二去到边度真系亦都唔知，咁好多系表面嘅嘢睇到，但系深层啲唔知道啊，因为上边好多失踪人口。好啦，啲人去咗边唔知，好多时都系咁。调翻转，香港如果有啲新出人口又系咁样，又系唔知道去咗边。 嗯，好，咁啊，收到阿韩先生嘅意见，多谢晒韩先生嘅电话。咁啊，韩生就即系认为，即系喺嗰个机制上高，即系嗰个即系资讯啊，点样可以有一个即系互信嘅一个即系可能性咧？咁呢个就佢嘅关注点啦。咁啊，仲有即系听众黄生嘅电话，系啦，阿黄生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 黄生有咩意见咧？ 我想发表一下意见，其实我睇翻件事系一件好事啦，吓、啊、咁而亦都先头即系嘉宾分享过咧，就系话嗰个嘅即系香港捐赠上去嗰个机会少，因为我哋嗰条龙都好长啊。咁、 嗯、 但系我先头亦都听到先头即系打电话上嚟咧，其实有啲阴谋论啊。 嗯、 即系系咪完全冇机制冇成咧？咁我自己觉得佢唔清楚嘅时候，咁嚟大家去问清楚，就唔系唔问清楚，跟住就即系可能系咁嘅谂法啦。咁我自己睇翻咧，其实即系其实国内而家都应该都系相对已经开始比较上开通，我哋睇到个 changes 嘅吓。咁、啊、所以变咗喺成件事里边咧，我睇到就系香港嗰个得益系大过。即係國內嗰個得益咯，因為我哋條隊實在太長，而喺國內有咁多人，係嘛？如果佢哋做得好嘅時候，其實我哋嗰條隊係幫到我哋好多咯。咁我想反映翻，即係我睇法咁解嘅啫嚇。 好，咁啊，多謝黃生嘅電話。咁啊，即係聽眾都會即係認為，即係如果呢一個即係器官捐贈嘅互助機制都係一件即係好事。咁啊，但係喺即係兩地嗰、那個即係信息上高，點樣可以令到即係香港市民去多啲即係知道即係多啲嗰個機制嘅即係情況啦，咁可以增加個互信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有機構早前進行調查，發現有不少人在街上見到兒童被人打、掌掴或者言語侮辱都不會阻止，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是別人的家事，不宜干涉。那究竟體罰和羞辱式的懲罰對於兒童有什麼影響？今個星期六下午3點至4點，請來關注兒童權利的機構代表和主持葉振東以及政壇新秀一起傾下。 90分鐘走遍世界。美国心理学会发布新建议，认为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前应先接受相关的素养培训。美国越来越关注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有议员就提出草案，希望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建立社交媒体账户，又建议要订立年龄验证程序。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系啦，潘永祥，咁啊，头先我哋又预告咗，我哋会倾呢一个即系房委会资助小组啦，通过咗即系收紧即系呢一个富户政策啊，同埋加户政策嘅一啲措施啦。咁其实讲翻即系我哋之前即系节目都有讨论过呢个话题嘅。咁其实今日即系房委会资助。小組通過的即建議措施咧，其實比較即重點嘅就係咧嗰個住户嗰個資產申報時間，因為即現行就係講緊你入住之後，即頭十年即唔使報住嘅，即到十年之後你先至每兩年報一次啦。咁但係而家會改為即每兩年咧就要報一次，咁所以其實即係話你係要快咗要去報你嗰個資產啦。你認為呢一個咁樣嘅即時間係咪都合理咧？即早即兩年就報一次？ 都是合理的，因为呢在十年里面呢，即是每个人嗰个资产啊入息啊都可以有大的转变的嘛。即是就算我哋比如话啲学生资助咁样，咁我哋都唔会第一年入嚟，即是你符合资格就跟住四年都俾你啦，可能都会每年都有个审查咁样。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一入咗去住咁样每年都有审查，咁又好似都几扰民啦。咁所以如果用两年我都觉得合理的，因为十年呢，咁即是如果中途已经系个资产已经好即係升咗好多嘅，咁你仍然可以住翻一啲咁嘅公屋，因為尤其是而家好多人都輪候緊噶嘛，咁所以我覺得由十年即係降低到兩年都係一個合理嘅安排嚟嘅嚇。 咁其實今次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即係通過嘅一啲即係措施啦，其實都係個目標都係希望可以善用公屋啦，或者我哋叫做打擊即係濫用公屋嘅情況啦。咁另一個即係加户措施咧，即係我哋俗稱細集制咧，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收緊嘅。咁因為睇翻嗰個即係措施就會係咧，即係如果即係嗰個租户佢係有一個即係成年子女嘅。咁而家即係只可以加一個成年子女咧，就喺個加户嘅啫。咁如果本身佢已經係有成年子女咧，就唔可以額外再加。咁你覺得呢個係咪又係一個即係一個合理嘅措施咧？ 都合理嘅。咁就不過就我諗要個別去情況睇啦。因為而家我哋咧即係人口老化啦，咁就好多時候我哋成日笑咧，就話咧即係長者照顧長者噶嘛。咁即係雖然話嗰個長者租户咧，即係佢本身都有成年嘅子女。咁但係呢個成年子女咧，咁可能佢本身都可能好大嘅， 即係甚至可能有啲六十歲都唔出奇，一個六十歲照顧一個八九十歲嘅長者，其實本身都係好困難。咁即係如果遇到咁嘅情況，會唔會即係酌情呢？即係話如果本身即係嗰個租户個長者啲仔女都好老嘅，咁咪都可以酌情呢，即係加入一啲後生啲，等佢可以照顧即係一啲長者呢咁樣。咁呢個就即係唔好一刀切咁樣。 咁其實仲有一個關注點咧，就係、縮短嗰、那個即係嗰個定期暫準嗰個居住證，即係話如果嗰啲超級富户咁啊被通知要遷出嗰個單位咧，咁其實佢嗰個申請嘅暫準嗰個居住證咧，就由即係而家十二個月咧就會減到去咧四個月嘅。咁所以其實嗰個收緊政策咧，都係希望可以即係打擊呢個爛木公屋嘅情況啦。咁其實我哋就不如請嘉賓咧同佢傾一傾先啦。咁我哋請嚟咧黃碧如，咁佢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碧如你好。 黃碧如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系啊，其实今日咧，即系房委会即系资助房屋小组咧，即系个讨论咧，即系有关即系打击滥用公屋或者我哋叫善用公屋资源嘅措施咧。其实嗰个讨论情况系点样咧？即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 整体上咧，就各位委员都好支持我哋嗰啲修订嘅建议嘅。咁比较上有啲关注咧，就系、觉得。房署啦，咁有咁多又要多咗申报嘅要求啊，咁我哋嘅人手应付得好唔好咁啦。咁另外一个关注点咧，就系、希望房委会喺宣传同教育嗰度咧做得好啲，等啲住户咧就可以理解，即系佢哋应该要点样做啊，等佢哋唔使担心咁样。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我哋而家系倾紧咧，即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今日通过咗咧，即系善用公屋或者系叫打击滥用公屋嘅措施嘅。咁啊，听众如果有意见咧，如果你系住紧公屋嘅，因为咁啊，欢迎打嚟我哋18723一同我哋倾下嘅。咁啊，阿黄碧如，咁其实头先讲到即系话申报嗰度，因为收紧咗啊嘛，即系由首次住咗十年之后先要报，咁而家改为每两年报一次咧。其实呢、即系嗰个理据咧，其实点解会定每两年要申报一次咧？ 咁因為咧就其實我哋就算喺未曾有呢個要求之前咧，其實我哋有一個政策就係、如果你無論搬咗入去公屋單位係幾多年，你一有香港嘅住宅物業咧，就一定要遷出嗰個單位噶啦嘛。但是呢就與此同時咧，我哋喺附戶政策底下，如果你喺房委會嗰啲公屋單位係住超過十年咧，就會開始要有每兩年有申報嘅責任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好多人會問話：哎呀，咁如果佢哋已經擁有香港嘅住宅物業，講即係十年之前咧，未住夠十年啦，佢要遷出，但你又好似冇乜邊度明文規定佢要申報。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個修訂咧，就係我哋優化呢一個政策。 啊，黃碧如啊，即係聽咁講，即係話咧，其實佢有物業咧，其實應該就唔應該繼續住公屋啦，咁樣。咁但係只不過以前咧就冇一個申報機制，因為十年之內搬咗入去住咧都唔需要申報啊嘛。咁所以而家變咗改咗兩年咧，就 應該咁講啦。如果真係盡咗公民嘅責任嚟講，你知道有個咁嘅規矩，其實你自己要話俾房委會聽㗎嚇。我買咗啦嘛，我已經不喺度住啊嘛。咁但係因為你冇明文規定有一個叫做申報嘅責任寫出嚟。咁咪變咗好似啊，有一般嘅市民大眾覺得，哎呀，都唔使申報咯咁咯。 咁我 倒不如就索性整到佢係有個明文規定，你係要申報咯。 咁我想問咧，嗱，而家申報咧，除咗話物業啊，佢資產咧，仲有一樣就係嗰、入息噶嘛，那個收入噶嘛。咁如果過往咧就佢如果入息係高嘅，即係變咗富户啦。咁因為未住夠十年都唔需要申報㗎嘛，咁即係而家喺新機制之下呢，如果兩年後如果個入息係即係有一個大幅嘅增長，咁就如果申報咗嗰時候，會唔會佢會提早咗變咗做一個富户，而需要交倍半租金，或者甚至可能要搬出嘅呢？ 其實我哋嗰個新嘅嗰個申報要求，即係話搬咗入去之後兩年一次嘅申報呢，嗰、那個申報嘅要求係唔需要報佢嘅其他資產或者係佢嘅入息嘅，佢只係做嗰個申報，只係做三樣嘢嘅啫。申報有喺香港有冇住宅物業，第一；第二， 申報佢個住用嘅狀況，即係話佢係確定佢係咪持續喺嗰個單位裏面居住，同埋佢有冇違反租約底下嘅住用嘅有關住用嘅嗰啲條款。第三就係授權房委會去向政府有關部門同埋其他公私營機構去核實佢所申報嘅資料。所以佢嗰、那個入息同埋嗰個資產限額咧，就喺新嗰個申報底下咧，唔係一個要求嚟嘅。 嗯，咁啊，阿黃碧如，其實因為咧，之前我哋即係節目都有討論過呢個即係話題啦。咁有啲聽眾咧都會反映咧，即係佢哋係公屋即係住户啦，就話啊，咁其實佢哋新入搬入嚟嗰啲即係住户咧，咁佢哋話自己喺內地有資產啊 check 唔到啊查唔到啊。咁其實而家即係嗰個就算話申報咧，其實係唔需要申報內地或者海外嘅物業噶嘛。咁其實話呢個申報會唔會都係其實都仲會有啲漏洞咧？ 嗱。海外同埋嗰個內地嘅物業咧，其實咧喺佢哋譬如申請公屋嗰陣時啦，或者日後佢哋住滿十年之後，佢哋要申報兩年一個一次申報嗰個喺户政策底下個申報啦，嗰、那個佢哋都係佢哋嘅資產一部分嘅，咁所以佢哋係應該要如實即係計埋佢哋嗰個資產嗰個價值去申報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啊，佢哋需要申報啫，但係佢唔申報俾你聽，咁你又點啊？咁我哋都知道呢一樣嘢嘅，確實咧喺海外或者係國內嘅資產咧，我哋係比較上去核實嘅資料咧係有困難嘅。當然，如果譬如話有人係即係我哋，因為我哋都教育市民大眾呢個公屋資源係好珍貴啦，咁我哋都鼓勵佢哋，如果佢哋有懷疑嘅個案，或者佢知識啲乜嘢有人哋即係濫用公屋嘅時候，要去通報。咁我哋有資料嘅時候，我哋會去查，會去即係同事係會去調查嘅，或者甚至無咧係發信啊，去要求海外或者國內嘅機構配合我哋去調查。但係個困難咧就係人哋未必同我哋合作咯。 嗯，咁黃碧如，其實今日喺會議上高咧，即係有冇啲委員都有提出呢個關注點咧？即係對於即係海外嘅物業點樣去申報或者去追查方面？ 有嘅。咁但係咧，就大家都知道嗰個困難喺邊度咁咯，嚇。咁所以呢一樣嘢可能係即係大家都會即係日後如果有啲咩方法可以好更好處理呢一樣嘢咧，咁或者第日再檢視都唔定。 啊，黃碧如，我想問咧，呢、這個申報咧，即係係咪即係純粹係即係申報俾你聽話佢有冇物業咁樣，而唔係一個法定嘅宣誓啊？因為如果你宣誓咧，咁佢又發佢即係發假誓咧，咁佢係會有刑事嘅責任噶嘛？咁所以會唔會如果第時係呢個申報變為一個即係宣誓咁樣，咁會唔會嗰陣時就會有個阻嚇性喺度咧？ 嗱，而家嗰個表格咧就申報表格未整到出嚟啦，咁我就唔可以即係好確定應該係用咩形式啦。 係， 但係咧，即係我就覺得應該都係會有個聲明嘅成分，即係係咪真係好似一定要去民政事務總處啊，擺喺律師面前去發誓咧？咁呢個就未知啦。咁我估未必會係咁樣行嘅，可能都係好似一般嘅譬如附政策底下嗰啲申報表咁上下啦。咁但係我哋記住一樣嘢，你呢一樣嘢係你用緊公屋資源啊嘛，咁呢一個申報就係即係我嚟確定下你仲有冇資格去用即係呢個公屋資源啊嘛。咁如果你自己叫你申報，你報咗出嚟，如果你係明知係錯噶啦，你都係咁做，咁其實未必一定要需要係一個宣誓咁嘅形式或者聲明書咁嘅形式，其實都係有刑事責任噶。因為你係欺騙房委會嘛。 嗯，咁啊，黃碧如啊，咁啊，其實嗰個焦點咧，仲有包括嗰、那個即係富户咧，嗰、那個定期暫準居住證咧，咁佢由一年縮到去四個月咧，其實呢、這、一個即係因為之前有啲意見就話啊，係咪六個月咧？咁而家四個月會唔會都係即係太緊咧？ 嗱，四個月咧，我哋考慮嘅時候咧，就係因為咧嗰種即係定期嘅暫準證。俾佢居住嗰啲咧，對象咧就係嗰個基本上咧係已經收到我哋嘅遷出通知書嗰啲租户啊嘛，前租户啊嘛。 嗯。 咁因為佢哋可能都霎時間 收到遷出通知書，他們要去安排他們的新居所啦，咁咁所以先至係俾佢即係可以咁樣住住先啦，咁咁但係咧，即係而家呢個修訂咧就係有個考慮，佢哋既然間個資產或者嗰個入息限額咧已經過曬我哋富戶政策嗰條線啦，咁佢哋應該就係可以照顧自己嘅住屋需要噶嘛。咁、所以佢仲需唔需要成12個月咁長嘅時間去處理或者安排佢嘅新居所呢？咁咁至於點解要定4個月呢？就因為我哋喺我哋現有嘅機制底下呢，收到遷出通知書嘅租户呢係有個可以上訴嘅機制，佢可以上訴去我哋嘅上訴審裁會小組㗎嘛。咁大概計翻而家個情況，即係譬如話佢如果要上訴，佢收到通知書之後嘅，譬如十幾多天，咁佢要去上訴申請，咁然之後就要排期聆訊咁啦。咁我哋計翻而家睇翻而家排到期聆訊到嘅嗰個時間需要嘅時間咧，我哋就覺得四個月到由收到通知書之後嘅四個月咧，應該就完結㗎啦。 好，阿黃碧如啊，咁我哋仲有興趣咧，想傾埋嗰個扣分制嘅。不過轉頭翻嚟咧，我哋可以繼續傾嘅嚇。咁啊，聽眾如果對於即係公屋嘅議題有意見咧，可以打嚟我哋18723一同我哋傾下咧，即係扣分制啊，同埋其他即係相關嘅今日通過嘅措施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收紧公屋富户政策及扣分制，加强打击滥用公屋等建议，将于今年十月起实施。而家住满十年先至需要申报是否喺本港拥有住宅物业，将收紧至每两年一次。租户需要喺置业后一个月内申报，否则有机会被终止租约。需迁出嘅公屋富户，租户暂准居住证由12个月收紧至4个月。加户政策方面，只容许户主加入一名成年子女嘅名字。至于扣分制，公屋租户多项不当行为所扣分数亦有增加。例如將公屋單位作非法用途，會由扣7分增至15分。若果住戶兩年內被扣滿16分，租約或暫准證將被終止。委員會主席黃碧如說，建議目的是打擊濫用公屋，將資源分配給有需要市民，難以估計騰空單位數量。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仲雄說，收到消息指政府計劃在建造業及運輸業輸入外勞，包括小巴司機，工聯會對此表示遺憾。他指出，勞工界並非盲目一刀切反對輸入外勞，重新應該按照行之有效的機制先諮詢勞工界意見。對於有消息指政府打算輸入超過500名外勞小巴司機，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话：运输业界一直不满工作环境及薪酬待遇，但当局未有正视，担心如果贸然输入小巴司机，将令行业待遇无法改善，年轻人更加不愿入行。他批评当局未有从薪酬方面解决问题，反而以即食方式输入外劳，将令行业衰落。一名患有亞氏保家症的24歲男子5年前涉嫌受友人所託，代為管有一批手槍及子彈等武器。經審訊後，尋日陪審團裁定一項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罪成，今日被判囚9年9個月。男被告案發時20歲，被控2018年底在紅磡黃埔花園一個單位裡面無牌管有一批槍械及彈藥，包括2支自動上膛的手槍、3個滅聲器及近900發彈藥。被告辯稱自己完全相信有人，涉案物品只是合法道具及裝飾子彈。陪審團昨日以大比數5:2裁定被告管有其中12盒子彈，即是不少於424粒子彈罪成。暫委法官尤德康說， 子弹数量不少，被告担任运送者及储存者的角色，子弹放置的位置没有上锁，落入不法之徒手中的风险极大。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澳门第二日考察，今早和包括行政长官贺一诚、主要官员和部分局长在政府总部举行座谈，之后转到立法会参观，以及和全体议员合照。夏宝龙在立法会考察大约半小时，澳门立法会主席高开言说，夏宝龙具体了解了立法会的运作、立法程序，又听取议员监督政府以及立法工作的简报。高开言引述夏宝龙表达中央对澳门立法会工作的充分肯定，同时认同立法会议员履职尽责，保持同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全力支持澳门行政长官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工作，并向议员提出希望积极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以及就立法会全票通过修订国安法，向议员表示感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宝伦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啦，较早时因为曾经有意外啦，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长沙环警署啦，曾经有紧急维修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就系紧急维修完成咗噶啦。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长沙环警署嘅行车线已经全部重开，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红隧系冇车龙噶。不过第四线啦，去北角跑马地同埋转上去坚拿道天桥啦，就比较多车啦，车龙系排到去近税务大楼。另外，告士打道西行上坚拿道天桥啦，都系有车龙噶，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咧，交通系大致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跟住草地滚球会那一段比较多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是骏发花园那段慢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还是有车龙的，排到安定村对开。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会有凌晨工程的，由嚟紧凌晨的一点至到清晨的六点钟，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的管道是会封闭，期间狮隧去沙田方向的管道就会改为单管双程行车，到时经过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啦。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城门隧道实施咗二通行，所有驾驶者啦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又或者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现场嘅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二通行通过城门隧道，运输处会喺事后追收隧道费噶，大家要尽快申请。另外，私隧喺今个星期六晚啦十点钟开始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噶，私隧来回方向同埋龙翔道来回方向去私隧。嘅支路喺嚟紧星期日凌晨嘅四点半至到五点钟将会全线封闭，五条受影响嘅通宵巴士路线同埋六条专线小巴路线啦会改道行驶噶，各位道路使用者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令我好想碾死他的片段，正正令我忍不住挂着他。我不知道这样的婚姻应该离，还是 应该再努力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轩仔梁柏谦在访问的过程中感动到热泪盈眶啊！ 系一个好好有爱心、有同理心、同情心，真的对于一些死口都讲。同源护理系的晓彤同学倾完偈之后，令到我更加珍惜身边人同埋同屋企人的相处时间。 逢星期二《开心日报》有同学仔倾下偈，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陪住你。 有料到？ 咦，有乜好料？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的最高罚则经已提高。 咁即系点？ 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2年。 哇，后果咁严重，仲敢以身试法咩？ 其实职安健大家都有责任，老板、员工同持责者要携手努力，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咁咪大家都好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咧，我哋头先就倾紧咧，即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咧，今日就开会啦，就通过咗咧，就修订咧，即系包括公屋嘅富户政策啦，同埋加户政策啦。咁另外我哋都会即系修订嗰、那个即系公屋嘅扣分制嘅。咁啊，所以头先我哋都话啦，即系同阿黄碧如咧会再倾下咧，即系嗰个扣分制。咁黄碧如咧就系房委会嘅资助房屋小组主席嘅，黄碧如你好。 系 啦，咁我哋继续倾一倾嗰个扣分制，因为嗱，睇翻资料吓，嗰个扣分制就会系头先我哋新闻都有报啦，咁即系有啲即系行为咧，即系如果系不当行为，例如系损坏咗嗰个雨水啊、污水管啊，引致到渗水啊，去到楼下单位咁咧，咁佢个扣分嗰、那个即系就会由7分咧，就会大幅加到去15分。咁因为而家嗰个机制咧，如果个公屋或者系中转屋嗰啲住户咧，如果2年内累计扣分扣到16分咧，佢就要即係將佢嗰個租約咧，同埋暫轉證就會終止噶嘛。咁所以呢一方面其實係咪個原因係想加大嗰個阻嚇力嘅？即係對於呢啲不當行為。 係啊，因為其實咧就房委會即係或者房署嘅同事咧，喺扣啲住户分嘅時候咧，有陣時都要睇下佢係做咗啲乜嘢不當嘅行為。咁有啲不當嘅行為咧，就因為要求住户改進咧，咁但係都不獲理會咁咯，咁所以就認為咧應該要加大呢個咁嘅阻嚇嘅力。 嗯，咁啊，其實話即係而家即係其實就你哋嘅即係數據或者一個資料咧，其實話係咪啲不當行為就係近呢幾年啊，真係多咗好多咧，即係喺公屋嗰方面。 咁我哋喺會度都有澄清過嘅。呢啲加分嗰啲不當行為咧，亦都唔係因為譬如某嗰啲行為咧係個即係居民犯嘅次數係多咗，然之後先係咁做嘅。咁呢、這個呢今次呢一啲修訂咧，有部分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政府最近咧都覺得公共衛生同埋或者喺公共地方阻塞。公共地方啊，咁啦，妨碍之人咧系可以去清洁啲公共地方咧，呢啲嘅罚则咧要加强啊嘛。咁好似系咪都5月17日嗰日就将嗰个草案就递交咗俾立法会啦。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都觉得都应该要配合嘅。另外一方面就系、是、都系又系就住公屋资源应该唔好被人滥用咁样咯，要好好咁运用嘅。所以其實呢啲我哋嘅建議嘅修訂之中咧，都有包括有啲都未必一定係純粹係關於嗰、那個衞生嘅問題嘅，譬如話係即係嗰個用咗個單位做，譬如做非法用途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嘅修訂嘅一個部分嚟嘅。 阿黃碧如啊，我見到咧，即係譬如話去嗰啲損毀雨水啊，或者污水渠啊。或者引致渗水落去下面嗰层啊，都由即系大幅度加到15分啊。咁我想问咧，系咪即系只不过系一啲，比如话去叫佢改善翻，而去即系屡劝不 即係不改嗰啲先至係啦。因為即係從一發親一即係一發現我有呢啲咁嘅即係損毀咧，就即刻扣佢15分。但係點樣嘅咧？即係如果佢話即係收多，我都自愿改跟正翻啦，嗰雨水渠啦、污水渠啦，亦都唔令到啲污水滲落下面嗰層啦。咁嘅情況之下，係咪佢都應該酌情可以唔使扣佢15分咧？ 嗱，其實咧，我所理解咧就係即係你頭先所講嗰個情況咧，我哋係嘅，我哋唔會話即刻你有啲咁嘅發現有個狀況，咁我哋即刻就即係扣分，就唔係咁樣做嘅。我哋都會去睇，睇完之後，如果住户都好合作、好配合嘅話咧，我哋就未必真係扣佢分嘅嚇。咁同埋咧，亦都要講一講呢個扣分制度咧，其實個目的唔係想。用呢個扣分制度嚟收回啲公屋單位，呢、這個絕對唔係我哋目的。我哋只係覺得咧，即係要有啲方法係鼓勵啲公屋居民，如果佢哋有啲習慣上會做啲不當嘅行為，想用啲咁嘅制度咧，就鼓勵下佢哋改變下佢哋嘅行為咁。 好咁啊！多谢阿黄碧如嘅电话，多谢阿黄碧如。咁啊，黄碧如咧就系房委会嘅资助房屋小组主席嘅。咁啊，潘永祥，咁啊，其实睇翻啲资料啦，即系公屋嗰、那个，即系有啲居民嗰个行为不当会系有啲咩数字咧？咁如果听众啊，你住紧公屋嘅，如果你又发现下你嘅邻居有一啲即系不当行为嘅，咁啊有呢啲意见想发表嘅，欢迎打电话嚟，我哋1823311倾下嘅1872311。咁咧，阿潘永祥，因为睇翻啲数字咧就。房委会嗰个2021到2022嗰个即系数字咧，就涉及如果高空杂物啊破坏环境卫生咧嘅物件咧，咁同埋嗰个即系其实就会扣7分噶嘛。咁高空杂物同埋可造成危险或者人身伤害嘅物件咧，又会扣15分。咁如果睇翻数字咧，其实话2021同2022年咧，其实佢哋呢啲咁嘅个案都有成即系百几宗。咁所以點解房委會即係都希望可以監察到呢一啲即係不當嘅行為啦？希望即係鼓勵啲公屋居民即係善用公屋資源啦，同埋要有即係適當嘅行為啦。咁即係如果唔係就會扣分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措施，即係你認為咪都係合理咧？ 都合理嘅，因為咧其實有啲行為咧你唔好理扣分多與少，只要你唔做咧，你就唔會俾人扣分嘅係嘛？咁所以變咗最重要就係你自己守法，你唔好去做一啲非法。或者違規嘅嘢就得噶啦。 咁因為現行嗰個公屋扣分制就涵蓋咗28項咧不當嘅行為嘅，咁所以就會睇翻即係嗰個嚴重程度啦。咁啊會扣可能扣5分啊，扣3分啊，7分啊，咁啊即係而家講緊即係15分添啦咁樣。咁所以頭先我哋都有提過，即係如果一啲公屋或者中轉屋嘅住户咧，喺2年之內咧佢行為不當而佢被扣分累計去到即係16分咧，咁其實佢個租約咧。就會係同埋嗰個暫准證咧，就有機會咧就被終止嘅。咁所以即係都希望係啲公屋居民即係個行為要恰當啦，同埋要善用嗰個公屋資源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第二季全新單元《茶飯一家》第九集《出軌疑雲》上。中医师查一名嘅新抱茶饭焦香系出名嘅大躁情， 呢个 apps 好好用噶，可以 check 到阿冠去咗边，到时啊佢去边度见过小三，我都一清二楚。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佢系中原王朝开发岭南嘅关键人物。 佢喺秦末天下大乱之时，据地称王，立国93年。 佢凭老练嘅智谋，周旋于楚汉百越各方政治势力之间，掌握生存之道。 越南史书将佢奉为越南赵氏王朝嘅开国之君。 佢就系南越武王赵佗。 古今风云人物，南越王赵佗，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想嚟香港试下得唔得？因为之前我都有嚟过，我都会观察周围嘅环境。我企喺人群当中，点解香港人喊得特别快嘅？ 星光下的小龙女，佢系龙婷。 夏天几热，冬天几冻，佢都系企嗰度4个钟头，都系够钟俾掌声嗰种。系啊，仲系俾打赏。佢哋真系令到我好佩服。咁人哋观众都咁好啦，我歌手冇理由唔倾尽全力噶嘛。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風啊，潘永祥。咁我哋即係轉下個話題啦。咁我哋會傾一傾咧嗰個淡水龜嘅問題。咁點解會講淡水龜嘅問題呢？咁因為即係事源咧就係咧嶺南大學嘅科學教科教即係個科學教研組咧，佢個調查就發現咧，我哋香港咧有三種野生嘅淡水龜咧，即係包括金錢龜、大頭龜同埋呢個眼斑水龜咧，就頻臨即係絕跡。係啦，因為佢哋嗰個團隊咧，即係喺研究上咧，即係發現咧，即係其實喺過去嗰呢個長達15年嘅研究咧，就發現冇見過一啲即係呢啲即係幼龜嘅，咁所以就話即係相信可能即係呢一類即係淡水龜就有個功能性嘅滅絕嘅情況咁樣。咁咧，不如我哋就請嚟咧即係專家咧，不如傾一傾呢一個即係淡水龜，亦都即係關係到個淡水生態系統嘅問題嘅。咁我哋請嚟咧阿鄧慧玲博士，咁佢係世界阿劉慧玲博士，咁佢係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陸龜及淡水龜專家組成嘅成員嘅。咁啊，劉慧玲博士你好， 係劉慧玲你好。 系你好， 系啦，阿刘博士啊，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其实个即系淡水龟嗰个而家嗰个即系濒临绝迹个情况，其实系点解会发生嘅咧？ 系嗱，咁咧我哋香港其实虽然话地方好细啦，咁但系因为多山，咁变咗好多啲河溪啊，咁有呢啲咁嘅新境咧，以往咧都有呢三种淡水龟喺香港呢啲河溪嗰度生活嘅。咁但係咧就喺1990年代尾咧，已經就發現有好多人落呢啲龜籠去捉呢啲龜嘅，尤其是係金錢龜，因為個價錢高啊。咁所以嗰陣時就有大規模嘅捉龜出現啦。咁香港政府漁護處咁亦都同啲環保組織，好似嘉對農場植物園咁，都有去搜呢啲龜籠啊。咁樣嘅，咁就令到個情況就冇話太過差嘅，咁但係咧就一直都係存在有呢啲非法捕獵龜出現嘅，咁至到近呢15年度咧，就發覺咧金錢龜喺野外嘅數量已經跌得好犀利啦，咁佢哋咧就將個目標轉移咗，就係去捉大頭龜同埋呢啲眼斑水龜，咁所以嶺南大學啊宋亦熙教授。做咗15年嘅研究咧，調查咗香港好多呢啲溪流咧，就發覺個數量跌得好犀利啊！有啲溪流直情啊，啲成年嘅龜得翻可能一兩隻，都唔會有一個繁殖到嘅種群出現添。 劉博士啊，我想問咧，即係嗱，我哋有好多生態咧，即係有啲係可能係野生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可能係飼養嘅。咁我想問咧，依咁嘅淡水龜咧，即係既然佢即係瀕臨絕種啦，咁其實我哋有冇方法咧可以即係培植，即係將啲龜啊，有啲幼龜一路培植，等佢可以繁殖翻多啲嘅咧？ 嗱，其實金錢龜咧，頭先講就係1990年代尾嗰陣時，個捕龜嘅情況好嚴重。咁其實嗰陣時開2000年頭開始咧，漁護處已經同嘉對農場植物園咧就做咗一個保育飼養嘅計劃嘅。咁咧就係喺野外嗰度都捉咗一啲香港出產嘅金錢龜，咁就翻嚟就去飼養繁殖，咁都係成功嘅。咁但係咧呢一啲咁嘅繁殖飼養咧，最終嘅目的都係希望將生出嚟嘅龜放翻去大自然嗰度，咁佢先可以喺個生態系統嗰度擔當翻佢嘅角色啊，同埋繼續去演化啊嘛。咁但係如果而家呢個捕龜嘅情況咁嚴重嘅話咧，基本上咧繁殖出嚟啲龜都唔可以安全地放翻去野外嘅，所以點解我哋咁緊張話希望？香港政府尤其是係警方同漁護署咧，真係要合作一齊打擊呢啲非法嘅捕龜嘅活動啦。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而家我哋討論緊呢個淡水龜嗰個保育嘅問題啦，同埋去打擊嗰個即係非法捕獵嘅情況啦。如果有意見想發表嘅，可以打嚟我哋1872311。咁劉博士啊，咁其實話即係就你哋即係而家。期望即係話即係即係政府啦或者警方啊，點樣可以去即係打擊嗰啲非法捕獵行動 咧？其實咧就呢一啲非法捕獵龜嗰啲咧，佢哋都唔係話十分多人嘅啫。咁通常都係有幾組人，咁同埋通關之後咧， 嶺南大學的團隊都發覺，咦，有一些好像是來自國內專門是捉龜的人落咗嚟香港呢一度去捉呢啲野生嘅龜咁樣。咁但係其實已經用緊一啲一啲科技去幫手去偵察嘅，就包括用一啲紅外線嘅照相機。咁就算嗰啲捉龜嘅人夜晚黑啊三更半夜，可能凌晨兩三點，都可以用呢啲相機係影到佢哋，咁同埋即時咧就傳達咗個信號俾宋奕希教授佢哋，咁變咗有呢一啲咁嘅監察系統咧，其實只要係警方同埋漁護處可以即時採取行動嘅話咧，咁就有機會係捉到呢一啲人咯。 啊，劉博士啊，我想問咧，呢啲咁嘅淡水龜咧，係咪因為有啲藥用嘅原因，需要個價錢咁貴咧？如果是的，就因为过往都有一些濒临绝种的动物呢，即是经过大幅度的宣传，那很多市民呢都会减低使用这些这样的，或者食用这些这样的动物这样。那过往的日子呢，究竟我们比如说香港有没有一些宣传呢，令到市民呢教育，即是说你这些是濒临绝种 的植物的动物，我们要保护，所以呢就尽量都不要即是购买呢啲咁嘅绝种嘅，即系濒临绝种嘅龟咧。 嗯，嗱，譬如金钱龟咁就以往就有啲人传就话啊，佢有药用价值啦，可以散毒啦，甚至无医治癌症咁啦。咁但系因为个价钱咁贵咧，其实真系攞嚟做食用其实就唔多嘅。咁同埋喺香港嚟讲咧，所有嘅野生嘅龟类咧，都是受法例的保护的。咁同埋头先讲嗰三种龟，其实都是在国际上面都是一些濒危灭绝的物种。咁嗰个贸易啊、进出口啊，其实都是受到监管。咁所以那个保护个程度都相当相当高的。咁而家点解仲会有人去捉龟呢？就是因为佢哋价钱高啦。咁所以譬如有多人呢在國外咧，都喜歡這些朋友的龜種咧，係養嚟做一些寵物啊，甚至無收藏啊。咁喺國內咧，亦都有啲商業嘅飼養場，咁佢都大規模想繁殖，咁但係佢都要有啲種龜先可以做生意噶嘛。咁所以咧就亦都會收購呢一啲非法捕獵嘅龜去嚟到飼養咯。 嗯，咁啊，阿刘博士，咁啊，其实即系仲有个问题，我又想了解一下咧，即系话如果即系你提讲紧，或者有内地嗰啲人嚟即系非法捕猎啦，咁其实会唔会即系同内地嘅部门会即系合作去即系去打击呢啲即系非法活动咧？ 呢、這个都系相当重要嘅，咁所以点解都希望警方可以采取一啲积极啲嘅角色喺呢一度咧，就係、是、變咗警方可以同國內嘅公安單位啊，或者林草局嗰邊可以係交換情報啊，甚至無啊有需要嘅時候就可以提供一啲資料，令到國內嗰邊都可以相配合去執法啦。 嗯，好，咁啊，多謝曬阿劉慧玲博士嘅電話，多謝劉博士。咁劉博士咧就係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陸龜及淡水龜專家組嘅成員嘅。咁我哋咧，阿潘永祥聽一聽聽眾咧，即係有意見嚇。聽眾啊，李生你好， 係你好， 係李生，你有咩意見呢？ 係啊，我覺得佢哋呢啲人咧捕捉呢啲龜隻咧，如果唔係攞去翻去攞去食用咧，我覺得都有佢哋嘅用，即係有佢哋嘅好處噶。因為我哋發現到咧，香港嗰啲環境咧，根本都唔適合呢啲龜繼續生存，即係如果佢哋大部分啲人捕捉咗翻去咧，都係攞去繁殖嘅。如果冇呢一批人去做呢啲咁嘅嘢咧，我諗好多龜隻咧，而家都已經絕咗種噶啦。因為我都很都有玩開呢啲咁嘅龜噶。因為如果我見有好多年前咧，金錢龜都差唔多冇曬，但係因為有呢啲咁嘅人咧，佢哋去捉咗而去繁殖咧，而家其實金錢龜喺呢一個市面上咧係好普遍嘅。 咁啊，多谢晒阿李生嘅意见先吓。咁啊，李生就话哦，有啲即系如果有人去繁殖都好。不过头先我哋听翻阿刘博士讲咧，本身即系呢一啲即系都系濒危嘅物种咧，都系受到保护嘅。咁所以其实话就算话即系如果佢哋发现到话喺即系例如加道里农场去做一啲饲养繁殖咧，其实个目的都系希望即系即系养大咗呢啲淡水龟之后，就放翻去个大自然度咧，等佢即系野生地继续去即系发展落去、繁殖落去嘅，就唔系话啊咁啊拎翻。在家做养咁样， 系啊，同埋即系头先，虽然李生话即系有啲人可能拎翻去内地度繁殖，咁我相信都有阵时都未必即系知道系咪真嘅。反而如果真系即系想保存一啲咁嘅濒临灭种嘅一啲淡水龟咧，反而即系正正式式通过内地啊同埋香港一啲科研人员啊去做一啲繁殖啊。即係拯救呢啲淡水龜先為即係正確途徑嚟嘅，就唔係話即係捉翻佢又唔知去咗邊，咁係咪真係拎翻去繁殖咧咁啊？係 咁，頭先阿劉教授即係劉博士講啦，咁其實話嗰啲非法捕獵嘅即係淡水龜嘅人咧，通常都可能會喺一啲即係夜間啊，喺郊野公園嗰度啊，就即係睇下即係點樣去即係捕獵呢啲咁樣嘅淡水龜啦，咁因為如果睇翻到啲資料就講到咧，即係好似頭先提到話嗰啲金錢龜啊，咁其實話如果你真係喺即係走私去內地去賣咧，可能去到成30,000蚊咁貴，咁所以點解可能有呢啲價錢，亦都會吸引到一啲即係人去做一啲非法捕獵嘅行動啦。咁但係因為即係始終都係瀕危嘅即係物種啦，咁所以應該我哋就有個即係意識要去保育佢哋啦，同埋應該就要去打擊呢啲嘅非法捕獵嘅活動嘅。咁啊，潘永祥，咁你都認為應該係咪即係政府部門都應該要即係喺呢方面要加強，同埋可能要同內地都要傾一傾咧，執法部門。 呢個的確係啊，因為如果尤其是你話即係喺內地人士嚟香港，即係我哋以前都有啲好似土沉香都係啦，即係內地嘅執法部門咧能夠配合咧，咁的確可以有一個好大嘅阻嚇作用嘅。 好啊，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到啦，下次再傾。